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因这五年重聚之约，戴沐白、朱竹清、马红俊、宁荣荣再次齐聚在了史莱克学院。大家也都知道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事情。此时宁荣荣还沉浸在悲伤里，朱竹清劝道： 其人自有天相，蓉蓉别哭了，小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你不是和他约定十年吗？在宗门等着他吧，你要对他有信心。 除了等待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真的好后悔，为什么当初会让他离去，为什么我不能坚定一些去抗争。他只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啊，没有旁人的帮助，他连获得魂环都根本不可能。都是我不好。 是谁惹得我们蓉蓉如此伤心啊？ 清朗的声音凭空响起，几人正因着奥斯卡的事情心烦，忽然听到了陌生的声音，都不禁皱起了眉。宁蓉蓉哭声收歇，抬头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一名身高超过1米9、肩宽背阔、体型极为匀称的青年出现在他们视野之中。一袭白衣显得是那样优雅从容，举手投足之间无形散发着贵族特有的气质。英俊的面庞带着适度的微笑，暗蓝色的长发静静地披散在肩膀上，一双如同蓝宝石般的眼眸中充斥着几分特殊的神采。哪怕是已经心有所属的朱竹清和宁荣荣看见这个年轻人也不禁呆了呆。他们发现从这名青年身上竟然找不到半分瑕疵，不论是气质、相貌还是外形、声音，都给人一种圆融如意的感觉。看上去他走得并不快，可却几步就接近了众人。他大约只有20岁左右的年纪，史莱克四怪对这名青年却有种看不透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同性相斥的缘故，戴沐白跨前一步已经站在了四人最前方，邪眸中寒光迸发，无形的威冷气息混合着他那特有的王者之气毫不保留地释放开来。 你是谁？ 真让我伤心啊，只不过过去了5年，你们就不认识我了吗？戴老大，你对兄弟就是这种态度。哼，胖子，你又丰满了。 从眼前这名青年的声音、相貌和气质来看，我的记忆中绝对没有这号人存在。可他话中的亲切却不像是假装的，尤其是听着他的声音，心中会产生出一丝亲切的感觉。 啊，你身上怎么会有三哥的如意百宝呢？和24条明月夜？ 你究竟是谁？怎么会有小三的东西？ 听到宁荣荣的话，戴沐白三人也立刻注意到了面前蓝发青年腰间的两件极品魂导器。戴沐白脸色顿时一变，身上气势陡增。其实这蓝发青年自然就是唐三，只不过这5年的时间他改变的实在太多，戴沐白他们自然认不出来。听着戴沐白话语中强烈的敌意和那份焦急，唐三不禁暗暗感动。 伙伴就是伙伴，他们是在关心我的安危啊。 戴老大，我是唐三啊。 你是唐三 啊？是我，如假包换。戴老大，5年了，我们都长大了，有点变化也是正常的吧。 为了让戴沐白相信自己，唐三特意表现得极为恳切。那天在昊天宗，几位长老提出了三个要求后，就给了他进行认祖归宗的仪式。虽然他未能祭拜死去的爷爷，但也总算是重回昊天宗了。宗门让他做的3件事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唐三也觉得自己距离突破60级已经不远。当初史莱克七怪分离时，他和小五先离去，自然不知道5年后相约的事儿。但他在月轩学习时回来过史莱克学院，大师将这事儿告诉了他，所以他才赶来这里先与众人见面。再见四人，大家的形貌都发生了些许改变，但模子却还是原来的样子。此时唐三也是心情极为激荡。 胖子，你信他的话吗？ 哼，信他才怪。 先拿下再说。他得到了三哥的东西，不来点暴力的，我看他是不会说实话的。 虽然已经几年不见，但曾经在一起的默契却依旧流淌在他们血液之中。马红俊声音一落，戴沐白已经一掌朝着唐三胸口拍去，浑厚刚劲的气息瞬间迸发，和之前相比，他的魂力之中多了几分恢宏博大之气。尽管没有释放武魂，但他这虎掌一出，唐三身边的空气就已经变得凝重滞涩起来。唐三很是无奈，戴沐白马红俊根本就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于戴沐白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几年不见，这位老大的实力应该又是大进了，哪怕是他也不敢正面承受邪眸白虎的刚猛攻击。脚下微微一动，唐三的身体已经向后滑出，双手在身体两侧展开，一上一下简单的律动了一下。戴沐白顿时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牵引力，将自己拍出的魂力卸到一旁，落到空处。而此时马红俊却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恢宏的火焰骤然从他身上腾起，火红色的光芒足足窜起五米高。奇怪的是，他身上的衣服并没有因为这火焰而出现半分毁坏的迹象。目光变得锐利了，头顶莫西干长发向脑后延伸，通体都变成了火红色。同时，一对巨大的火红色羽翼从马红俊背后舒展开来，他整个人都变得高大了几分，身上的赘肉似乎也收缩了一些。最为奇特的是，他那双小眼睛中竟然像是冒着两簇火焰一般，两黄两紫一黑五个魂环在身上整齐的律动，强横的魂力带着特殊的灼热，顷刻间令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荡漾出水样的波纹。 好胖子，进步不小啊，也看看我的。 虎吼中刹那间狂风大作，戴沐白一头金发顷刻间变成了白色，身体骤然膨胀，瞬间已经超过了两米五高，全身上下黑白两色纹路的毛皮覆盖，两只硕大的虎掌伸出，每根手指都弹出了尺长的金色利刃。从他身上除了彪悍之外，还能感受到疯狂的气息，剧烈膨胀的肌肉已经将身上的衣服彻底撑破，两黄两紫两黑整整六个魂环整齐地出现在戴沐白身上，他竟然已经突破了六十级的程度，达到了魂帝级别。 老大不愧是老大，你都魂帝了，我才五十七级，看来我努力的还是不够啊。 五年不见，你们就是这样对兄弟的呀。 戴沐白和马红俊两人嘴上虽然说着，可是身体却都在移动，隐约中从两个方向面向唐三，而朱竹清则已经扯着宁荣荣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唐三背后十米外，四人隐约以犄角之势将唐三围在中间，显然是不准备给他任何逃离的机会。唐三感受到背后两股强横的气息冒起，不用问，朱竹清和宁荣荣也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唐三下意识的偏头，用眼角余光看过去，心中不禁一惊。如果说戴沐白突破六十级还在他的意料之内，那么朱竹清和宁荣荣也双双拥有了六个魂环，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同样是两黄两紫两黑，两位美女身上都释放出了六个魂环的光芒。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似乎变得大了几分，六个光环上下律动，那绚丽夺目的光彩瑰丽万分。朱竹清在武魂释放之后，整个人似乎变得更浪了，看上去全身都多了一层虚幻的感觉。虽然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却令人无法捕捉到他完整的身形。四名伙伴倒是有三个都突破了六十级，唐三心中赞叹的同时，也不禁对自己的进度有些不满了。其实，在他随唐昊前两年的修炼时，进度并不慢，而在杀戮之都两年的杀戮以及最后一年月轩的修炼，却是对他不同方面的提升，魂力修炼反而慢了下来。朱竹清一向是坚韧的性格，当初又从唐三提供的仙草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至于宁荣荣，他这五年为了从思念的痛苦中解脱，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在修炼，也在不久前刚刚突破了六十级大关。当他完成突破时，宁风致已经在宗门内宣布宁荣荣就是下一任七宝琉璃宗的宗主。感受着伙伴们的进步，唐三胸中突然弥漫出了几分豪气。 虽然还没达到六十级，进步也并不比他们少啊。你们不相信我的身份，那就用实力来证明吧。除了我们史莱克七怪，还有谁能拥有这样的实力呢？ 相貌气质会变，难道我的能力也会变吗？戴老大，你们看清楚了，定。 与此同时，戴沐白和马红俊也不准备和他废话，心中惦记着唐三的安危，两人几乎同时动了起来。戴沐白脚下一个滑步，全身金光绽放，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已经释放开来，同时身体骤然加速，虎掌伸开，直奔唐三正面冲来。而唐三那里，四丛蓝光同时从地面不同处冒起，蓝银皇万年第四魂技蓝银囚笼，四丛蓝银皇同时笼罩了戴沐白四人的身体，包括前冲的戴沐白在内，四人几乎同时停顿。哪怕是马红俊身上炽热的凤凰火焰，在这一刻也竟然被完全压制。外貌可以是假的，但魂技却假不了。此时唐三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皇，第四魂技为黑色，这鲜明的特征顿时就看得戴沐白一愣，但他那双虎爪还是下意识地抓向了面前的蓝银囚笼。就在这时，一层湛然蓝光从唐三身上释放开来，蓝银领域出现了。史莱克学院门前的绿化是非常不错的，而只要有绿化的地方，又怎么可能少得了生命顽强的蓝银草呢？在蓝银领域释放的一瞬间，唐三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心神与周围所有蓝银草已经连接在了一起。受到他那蓝银世界皇者气息的领导，所有蓝银草都像疯狂一般的生长起来，眨眼间已经变成了蓝银皇的样子，飞快地蔓延在唐三释放的蓝银囚笼周围，与之接触在一起。刹那间，四个蓝银囚笼都变成了绚丽的金色。戴沐白锋锐无比的虎爪虽然切在其上，却硬生生地被弹了回来。朱竹清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遭遇，至于马红俊更是被全面压制。唐三的蓝银皇是受到过极品火属性仙草烈火性胶书滋润的，他的凤凰火焰虽强，但要想烧毁唐三的蓝银皇还是不可能的。唐三微微躬身，身上五个魂环大亮，伴随着衣服破裂的声音，宛如水晶雕琢一般的八蛛毛已经破背而出，同时唐三的双眼也已经冒出了澄澈的蓝光，手上蓝银皇收回，黑光涌动，昊天锤已经出现在他左手之中，蓝银囚笼也随之消失了。双生武魂，第四万年魂技，八蛛毛，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完全展现。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